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12月8号星期三。 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北二环雍和宫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本轮疫情，浙江省宁波、绍兴、杭州三地已经累计报告41例阳性感染者。 北京市疾控发布考试防疫提醒，考前14天考生非必要不离京。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到2025年，北京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稳步提升。 天津方面，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累计注册市场主体600多家。 河北方面，新建提升绿地面积97万平米，石家庄三环路沿线景观将会迎来大提升。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000亿件大关。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英国报告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数激增。 韩国今年前11个月日均气温创新高。 文体资讯，站前广场奥运之眼对面搭建冬奥颁奖台，京张高铁太子城站直通冬奥赛场。 10条线路迎冬奥赏冰雪，北京市文旅局同步推出7条西山永定河主题线路。 新书选播特别节目129人物记，今天为您播出第二篇刘家兄弟。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疫情统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7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0例，本土病例44例，内蒙古34例，在呼伦贝尔市，浙江8例，宁波市5例，杭州市2例，绍兴市1例，黑龙江1例，在哈尔滨市，上海1例，在浦东新区，含有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内蒙古。 今天下午，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情况。会上通报，12月8号0时至14时，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确诊病例20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了461例。 上海方面，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止到今天早晨8点钟，已经累计排查到7天新增的1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在上海密切接触者41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管控，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经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判决定，将浦东新区张江镇张东路2281弄玉兰乡苑4期小区列为中风险地区，上海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保持不变。 今天下午，浙江省召开了第82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情况。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钟，浙江省宁波、绍兴、杭州三地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41例，确诊病例12例，无症状感染者13例，初筛阳性16例。其中，宁波计报告确诊病例8例，无症状感染者5例，初筛阳性5例。而绍兴上虞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例，无症状感染者5例，初筛阳性11例。杭州方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浙江省已经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543人，次密接者8429人，均已落实管控措施。 昨晚，浙江省疫情防控办常务副主任、省卫健委主任张平在新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根据流调显示，镇海疫情是一起独立疫情，与上虞萧山疫情无本地关联。上虞萧山疫情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三级疫情在本地传播链条比较清晰，流调溯源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当中。其中，镇海疫情结合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毒基因测序结果综合分析，与省外近期疫情相关联，上虞萧山关联疫情一旦有进一步的溯源结果，将及时公布。 今天，浙江宁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宁波市镇海区2名儿童核酸检测结果阳性，为姐弟俩，姐姐7岁，弟弟3岁，其中1人确诊轻型，1例无症状。目前，2名儿童所在的2所学校共有同班同学74人，授课教师、保育员14人，已经全部转运到了镇海区集中隔离点进行医学观察。 今天，江苏省南京市新冠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指挥部通报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此人曾于12月7号的9点48分到10点14分乘坐苏 A95062 黄色起亚出租车，从鼓楼区金达花园至南秀村下车。这辆出租车的驾驶员被研判为密切接触者。据出租车驾驶员反馈，其驾车于7号的下午3点左右，在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天元西路机场高速翠屏山高架桥西侧路段附近抛锚，期间有几名热心市民帮助修理。 因此呢，请12月7号10点14分以后乘坐该出租车的乘客，以及12月7号下午3点钟帮助修理一辆抛锚黄色起亚出租车的热心市民，立即主动和属地的疾控中心、街道、社区联系，或者报至江宁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经疫情防控专家组评估，自2021年12月8号的下午2点起，将云南省瑞丽市弄岛镇等秀村委会等秀村民小组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另外，哈尔滨市指挥部决定，自今天中午12点开始，将道里区民安小区6栋7栋围合区域调整为中风险地区。目前，全国现有高风险地区8个，中风险地区45个。 再来关注广西。昨天，广西横州警方发布情况通报称，横州市的谢某飞、谢某阳、陆某3人分别在社交平台虚构传发了横州市有4例新确诊病例等不实信息，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警方对3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分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接近年尾了，多项学习将会以考试收官。为了做好考前防疫的准备，北京市疾控中心目前发布了提醒，建议考生应该于考试前14天在京备考，非必要不离京。 北京市疾控中心建议，从考前的14天开始，考生自行进行每日体温检测，凡出现发热、咳嗽、头痛、咽痛、腹痛、腹泻、呕吐等症状，应及时主动上报。考前14天及考试期间，考生应尽量减少外出，减少聚会、聚餐等聚集性活动，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和通风不良的场所。 考生应该提供本人考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凭准考证、有效的身份证件、绿色健康码、绿色通行行程码以及健康承诺书等，体温检测低于37.3摄氏度方可进入考点。各考点为考生准备一定数量的备用口罩，原则上每10个普通考场设一个备用隔离考场，每考点不得少于3个。而考试在结束之后，还要对考场做一次预防性的消毒。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 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北京的天气变化。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两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有小雨雪天气，会造成道路湿滑，山区将有积雪或结冰，对于明天早上的早高峰出行有一定的影响。提示大家请注意交通安全，天气阴冷，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 另外，河北省邯郸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目前发布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的通知。根据河北省环境应急和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预测，邯郸市高湿、静稳、逆温等不利气象条件增多，受污染传输和本地浮核的影响，将会出现两到三次轻度至重度污染过程，短时出现重度污染。为了降低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依据有关规定，决定在邯郸市主城区和各县城区执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限行期间，公交车免费乘坐，请相关人员遵照执行。 继续来关注，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新闻发布会。规划明确，到2025年，北京市 PM2.5 年均浓度下降到35微克每立方米左右，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稳步提升。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新规划给“十四五”时期本市生态环保领域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指标。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刘贤书介绍， 2025年的主要目标包括 PM2.5 浓度下降到35微克每立米左右，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消除劣五类水体，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稳步提升，以及碳排放强度、优良天数比例、地表水国控断面达到或好于三类比例等。 “十四五”时期，本市生态环保领域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逐步形成减污降碳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体系。在此引领下，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二级巡视员李涛介绍，未来五年，北京将形成2441的高精尖产业体系，助推产业绿色发展， 积极培育形成2个国际引领的支柱产业，4个特色优势的北京制造产业，4个创新链接的北京服务产业，以及一批未来前沿产业。到“十四五”末，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水耗保持全国先进的水平，将2020年再次下降5%以上。 同时，交通行业也是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市交通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吴世江介绍，十四五期间要继续明确慢行优先、公交优先，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等，不断优化出行结构，为公众释放更多出行便利。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高大伟透露，到2025年，全市绿色生态格局将更加完善，老百姓出门见绿、开窗见园的美好生活愿景愈发清晰。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2021年通州区区域环境噪声、交通噪声监测日前完成。监测结果显示，通州区实现了区域环境噪声、道路交通噪声双降噪。治理噪声，首先要捕捉噪音。为了分类治理、精准施策，通州区生态环境局采用网格化追踪治理。今后噪声监测区域还会不断扩大。区域环境噪声监测则为更细化，在30.75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划出了123个网格，一个点位噪声污染解决，那么一个网格都将会受益。 城市副中心建设中，噪声问题能得到长效治理，也得益于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通州区生态环境局监测中心相关分析显示，近年来城市副中心综合整治效果明显，生产生活运行规范性、便捷性提高，有效降低生活噪音。同时，对于涉声投诉，现场监测加接速即办，也让降噪更加的快速。 此外呢，噪声减少还来源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效果明显。城市副中心发展过程当中，路网不断优化、街巷整治持续进行等，都让居住生活环境更为安静。交通结构优化也使得降噪效果明显。低噪声路面的建设、新能源车替代等等，都有效降低了交通噪声的影响。 接下来关注一组各区党代会的消息。记者从昨天开幕的通州区党代会上了解到，城市副中心将依托人文风采打造消费品牌，发展手电经济、夜间经济等消费业态。 2025年基本形成北京高端品牌消费新阵地，结合北京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目前城市副中心已出台《北京城市副中心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1年到2025年系列配套文件》。到2025年，城市副中心商业消费规模持续壮大，基本形成北京高端品牌的消费新阵地。 运河商务区将会建设120万平方米商业面积，对标国内外顶级商务区，发展手电经济、免税经济、网红经济，建设都市型商业中心，打造五大消费集。另外呢，按照站城一体的规划设计，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未来将会打造成全球领先的轨道微中心消费链。北京国际消费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将会提供会议的论坛、陈列收藏、展览展示等服务。宋庄、台湖、张家湾三个特色小镇也将会形成多点联动的设计融合街区，打造首都特色消费新中心。 今天上午，记者从北京丰台区党代会上了解到，今年丰台区深化错峰延时服务试点自助办，自助终端累计办件量超过2.4万件，目前覆盖住房、置业、社会保障、交通出行等92个事项的自助政务服务机已经开始了设备调试，今年年底前将实现镇街政务服务中心24小时自助服务空间全覆盖，让市民们办事更便捷。 我们再来关注大兴区。记者今天从北京大兴区党代会上了解到，大兴区已经印发了《大兴区促进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其中提出，大兴区对在医药领域取得核心技术突破的项目等重大成果和创新资源落地，给予最高3亿元的资金支持。 此次政策发布将从支持创新药品领域具有全球专利的新靶点、新机制、新结构、新技术等创新药研发，生命科学领域前沿关键技术研究应用，特色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快速发展，发展医药健康与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交叉融合新业态，第三方专业服务平台建设发展，建立创新型临床研究中心，建立医研企等多方协同创新模式等多个方面发力，促进医药健康产业融合发展。 关注房山区，记者从今天上午开幕的房山区党代会上了解到，位于西周燕都遗址的琉璃河镇董家林、黄土坡两村已于今年5月份全部腾退，共腾退搬迁村民住宅536户，安置房建设正在快速推进，力争2022年6月竣工，未来遗址所在地将会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022年，房山区将推进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审批立项，启动建设项目计划书和文物影响评估报告的编制，开展全域整体策划和概念性设计，统筹考虑文化遗产资源的联动发展，策划与公园相配套的多元业态内容，并积极推动申遗工作，目前正在编制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5年行动计划。 记者昨天从顺义区党代会了解到，未来5年，顺义区将会重点推进国际消费桥头堡的建设。首都国际机场周边离境退税商店将会达到30家。2025年，顺义区将会基本打造成为联动京津冀、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高品质国际消费桥头堡。 再来关注昌平，记者从昌平区的党代会上了解到，昌平正在加快构建高精尖产业结构，积极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承载区。昌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昌平区将坚持创新核心地位，全面实施未来科学城的规划，攻关未来科技，发展未来产业，聚焦未来人才，加快打造全球领先的技术创新高地，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承载区。 北京市政协带着职工新生上两会热线今天启动，今年已经是这个热线开通的第16个年头，通过北京市总工会12351职工热线平台开展政协委员接听职工群众的热线活动，已经成为了职工群众反映意见建议以及政协委员了解职工群众心声的一个重要渠道之一。 那么12月8号下午1点半到4点半，12月9号9点半到11点半，北京市政协工会界委员将会值守12351热线，倾听职工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截至今年11月，北京市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有12858家，其中社会服务领域、教育领域、文化领域的社会组织数量最多，160家社会组织参与服务冬奥、宣传冬奥、设计及设计制作冬奥文创产品等方面。今天上午，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民政局举行了第一届北京社会组织推介活动线上发布会。据介绍，近年来北京市社会组织的数量稳步增长，门类齐全，层次分明，覆盖广泛，特色明显的社会组织体系基本建立。 同时呢，主办方也向社会组织发起助力共同富裕行动倡议，坚守公益初心，参与基层治理，践行责任担当，助力就业创业，打造公益之家，促进共同发展。据了解呢，活动期间将率先在石景山区五个街道挂牌成立20个北京社会组织公益之家，围绕社区困难群体公共服务的需求，开展就业帮扶、法律帮扶、健康帮扶、养老帮扶以及救助帮扶等公益服务。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天津方面，今天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坚持环境力区涵养保底保地主题新发布会。记者了解到，目前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一期4131亩开发区域基础建设设施已经基本完成，路网全部实现通车，生态廊道、滨水公园、人才公寓建成，完成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的协同发展中心建设。 12月7号到8号，2021年国际科创节暨2021数字服务大会在天津举行。本届大会主题为数字引领未来，会议采取的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吸引了超过300家全球科创头部品牌参与。 昨天，天津海关、天津市科技局、天津市商务局联合召开新发布会，随着第一批“十四五”期间进口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免税清单近期正式出台，天津市“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哪些科研院所、高校和外资企业研发中心符合条件？而且如何申报，什么时候能够享受政策？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近年来，我国为支持科技创新发展，出台了一系列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符合条件的科研机构进口科研教学用品，予以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十三五”期间，天津海关与天津市科技局、商务局、工信局等部门一道，共为本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企业研发中心等单位办理了价值7.29亿美元科研设备仪器的进口减免税手续，免征税款8.44亿元人民币。“十四五”期间，天津海关预计将为天津市高校、科研单位减免税款超10亿元人民币。天津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说，为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我国对相关政策做出了调整，主要变化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讲会的单位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原有省级以上科研院所等7类单位主体的基础上，增加了第4级科研院所和事业单位性质的社会研发机构等7类单位主体。比如一些外地高校设立在天津的研发机构，现在呢也可以享受政策。二是申请免税的范围呢更加灵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选择，在减免关税的同时，是否减免进口环境增值税，更好地满足了部分研发机构的增值税抵扣的需求。三是呢，特定时间内企业可以申请退税。 截至目前，本市符合进口免税资格的科研机构共有72家，其中市属科研院所52家，转制科研院所20家。市科技局为加快政策落地，联合海关、民政、财政、税务等部门研究制定了科研院所等免税资格核定的实施办法。 近日，天津市多部门联合印发了《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 记者昨天了解到，目前天津市已经完成首批非改租的项目审查认定，持续增加城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给，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位于和平区拉萨道上的 CCB 建荣家园是一座集中式租赁住房项目，七层的建筑内部设有189套青年长租公寓，目前项目处于验收阶段，预计年底前对外营业。这座楼宇原先是一座空置的办公用房，楼宇资产方一直打算将它改建为长租公寓，可限于建筑的土地属性和政策空白，投资方一直下不了决心。近期印发试行的天津市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为公寓项目吃了定心丸。建信住房天津公司副董事长朱强说， 项目开始之初啊，我们比较纠结的一个点呢，办公楼啊，它是非居住属性，是商业地产，要改为这个居住，我们不好确定。这个政策将工业厂房啊、商业地产啊纳入到保障性租赁住房中来，解决了我们政策的一个瓶颈。 据了解，在新指导意见中明确了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的保障性对象标准，要求改建项目的出租单元建筑面积最大不超过90平米，而且70平米以下的占比不低于80%，租金低于同地段同品质租赁住房租金水平，主要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在满足相应条件并完成相关认定后，项目投资方可申请贴息奖补，同时在项目运营期间还可享受到民用标准水电气热的政策支持。建信住房天津公司副董事长朱强说， 按照政策来讲，这个项目呢能够拿到财政补贴300多万，其实对运营方来说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缓解了企业的一个资金压力，能够弥补投资的成本。 为进一步拉开河北省会发展框架，改善主城区交通环境，河北石家庄市园林局正对三环路沿线景观进行提升。目前施工现场的进度如何？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张娜的报道。 7号，记者在省会南三环与107国道互通处看到，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对三环辅路绿地进行植被栽种和树木种植。虽然是冬季，但现场完成栽种的绿地仍是绿草悠悠，金色枝条的国槐林立，配上蓝天白云，美不胜收。项目设计方负责人赵亮， 这个区域呢，由于前期的施工影响，垃圾遍地，渣土堆满了。现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是这对地形进行有机的整理，适当的梳理，通过植物的层次错落做到桥冠草有机的分布。我们的金州国槐呢金黄亮丽，说白皮松这个常绿的种了一些红绿木，通体深红，颜色非常漂亮。咱们这个绿地做完以后会达到春夏秋冬四季有景的效果。 据介绍，此次石家庄三环沿线景观提升改造主要包含全长102公里的三环主路及辅路沿线两侧新增绿地建设、原有绿地景观提升、道路分车带景观提升及道路交叉口节点景观重点打造等四方面。赵亮， 咱们这次三环路绿化呢，以带状绿地为主，东西南北四环有分别用不同的植物品种，达到四个特色的景观街区。咱们设计的这个乔木有北峦、国槐、白蜡、银杏等方美国红枫，我呢就是考虑到三季有花四季常绿多色彩的这种景观来打造的。节点的位置呢设计了几个节点游园，包括赤金干区有一个26万平米左右的一个运动休闲公园，现在正在紧张的施工之中。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邮政局快递大数据平台今天实时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达到了1000亿件，这是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了千亿级别，已经连续8年稳居世界第一。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说，快递支撑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农产品销售额、制造业产值和跨境电商销售额再创新高。目前行业有八家快递企业成功上市，形成三家年业务量超100亿件、收入规模超1000亿元的品牌快递集团，连接城乡、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快递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快递网点基本实现乡镇全覆盖，服务网络加速向村一级延伸，日均的服务用户近7亿人次，年新增就业保持在20万人以上。 昨天下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了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也是神舟12号乘组返回之后首次和媒体以及公众正式见面。 见面会上，航天员大队大队长景海鹏介绍了乘组返回后恢复情况以及后续打算。乘组飞行正常返回后，恢复期主要分为隔离恢复期、疗养恢复阶段、观察恢复观察阶段三个阶段实施。截至目前，乘组已经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工作。 从整体上来看，航天员的情绪稳定，心理状态良好，体重稳定在了飞行之前的水平，肌肉力量、耐力以及运动心肺功能储备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达到预期效果。而接下来将会全面转入到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之后，恢复健康评估总结之后，三名航天员将会转入正常的训练工作。 今天的消息，近日江苏南通市海门区纪委监委依纪依法对12月6号发生在三星镇的粗暴对待卖甘蔗老人事件进行调查处置，解除三星镇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陆某某劳动关系，给予三星镇综合执法局四级主任科员蔡某某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三星镇镇长袁某某诫勉，并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12月7号，网传一则江苏南通数十名黑衣人抢光了老人甘蔗的视频显示，南通街头一名老人骑车沿街贩卖甘蔗，被一群身穿净通市容的黑制服市容管理人员团团围住，车上的甘蔗全部被收走，老人急得大哭。据报道，事发地镇政府回应称，视频当中身着保安制服人员属于政府购买服务的第三方市容管理公司，已经对责任人暂停工作，并且启动了问责程序。 记者从甘肃张掖黑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截至目前，保护区累计新增鸟类56种，其中包括彩环、白枕鹤、卷羽鹈鹕等20种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 黑河湿地呢，是全球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中亚通道的国际驿站。2015年被国际湿地公约组织列入到了国际重要的湿地名录。2020年监测发现，8万多只候鸟在此集结和停歇。 有望成为本年度最亮彗星的伦纳德彗星，将于本月12号飞抵离地球最近的位置，并于2022年1月3号通过近日点。由于该彗星亮度较高，连日来我国不少天文爱好者在黎明前的东方低空观测，并且拍摄到了它。 如何在茫茫天宇找到伦纳德彗星的身影呢？12月上旬在日出前的几个小时，这个彗星会出现在东方的天空，而大约从11号起至15号是伦纳德彗星最亮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呢，由于彗星较为靠近太阳，反而不容易被观测到。那么在12月下旬，这一彗星重新出现在日落之后的西南方低空。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先来关注疫情。英国出台新措施，针对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自11月27号英国报告发现奥密克戎毒株以来，这种变异毒株感染病例数在英国迅速增加。截至7号，英国已累计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超过了400例。英国首相约翰逊当天说，早期迹象显示奥密克戎毒株比德尔塔毒株的传播能力更强。 约翰逊同时在当天宣布，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控新毒株传播，包括所有入境英国的旅客都需要在入境第二天进行核酸检测，并且自我隔离，直到得到阴性检测的结果。所有奥密克戎毒株检测阳性病例的密切接触者需要自我隔离10天，而进入室内公共场所以及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将会强制要求戴口罩，加速推动疫苗加强针的接种等等。 韩国疾控机构8号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175例，是韩国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首次超过7000例，重症患者数量和新增死亡病例数同样居高不下。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天气转冷、民众免疫力下降有关。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迅速传播，更给韩国疫情管控带来了新的挑战。 韩国国务总理金福谦当天主持防疫会议时表示，目前韩国疫情扩散的势头凶猛，医疗体系承受着巨大压力，超过80%的新冠确诊病例来自首尔、仁川等首都圈地区，病床数量紧张。金福谦同时表示，政府会动员更多的人力帮助监督新冠轻症患者居家治疗，并且提高轻症转重症患者紧急转送医院治疗的运作效率。除了大型医院，私人诊所也将会协助收治新冠患者。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7号表示，古特雷斯因为与一名新冠病毒感染者有接触，正在家中实行自我隔离。哈克在写给驻联合国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古特雷斯目前没有症状，新冠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阴性，但出于慎重，古特雷斯已经取消出席任何活动，居家办公，9号将再次进行病毒检测。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阿富汗方面的消息。卡塔尔和土耳其7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阿富汗临时政府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的作用。卡塔尔和土耳其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两国高级战略委员会第7次会议，卡塔尔国家元首塔米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分别率各自代表团参加。 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表示阿富汗临时政府应参与处理阿富汗人道危机主义危机，强调阿富汗临时政府在化解国际社会对地区稳定、反恐、非法移民方面关切的重要性。声明呼吁国际组织和捐助国加大向阿富汗人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和经济援助。 韩国方面，韩国气象厅8号表示说，今年1月到11月，日均气温创下了历史新高。鉴于此，韩国气象厅预期今年有望成为韩国有相关记录以来最为温暖的一年。韩联社以韩国气象厅为消息源报道，今年1月到11月，日均气温达到了 14.4 摄氏度，是韩国气象厅1973年开始监测全国气温以来，同期日均气温的最高值。 再来关注日本方面，受供应链吃紧影响，日本新汽车产量下降，11月二手汽车成交价格升至10年来的最高点。日本广播协会7号以日本最大二手汽车交易商 USS 公司为消息源报道，11月二手车成交均价为 93.8 万日元，约合 5.3 万元人民币，为10年来最高，比2019年11月的成交均价增长了 31.5%。 受到疫情的影响，旅日大熊猫香香将会在东京过春节。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东京都7号宣布，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出生于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的4岁雌性大熊猫香香归还给中国的时间推迟到2022年的6月底，这已经是香香归还中国的时间第3次被延期。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及体育资讯。冬奥会脚步临近，作为世界上首座接入奥运村的高铁站，京张高铁太子城站也在为赛时保障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日前记者现场探访时看到，站内多功能售票机等智能设备已经完成了升级，新增计次定期票等功能，地下快速进站通道启用，实现公交铁路无缝衔接，减少旅客走行距离。 太子城站呢，是一座智能的客站，站内智能查询机可以为旅客提供刷脸、刷证、查询行程以及信息提醒的服务，另外还可以查询车站周边的交通、住宿、餐饮信息。多功能的售票机已经完成系统升级，新增了计次以及定期票等购票功能。通过远程协助售票机，旅客还可以和后台的工作人员实时通话，通过远程操控界面，方便老年人以及国外旅客购票。 上周末，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在崇礼举办期间，会展东、冬奥村北两座交通场站也经历了一次实战检验。记者从张家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张家口赛区8个临时交通场站全面准备就绪，根据赛事需要、疫情防控政策，灵活执行交通运输保障方案。 北京2022年冬奥会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分别设置了三个冬奥村。由于距离周边的医疗机构比较远，延庆赛区冬奥村专门配备了一级医院建制的综合诊所。具体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在延庆冬奥村，这个占地1600多平米的综合诊所共有57间业务用房，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康复医院、同仁医院等七家医院共计195位医疗专业志愿者参与赛时医疗保障。 这是应 IOC 的要求，要专门设立18个专业科室，所有这个设备都已经落位。我们现在的准备阶段就是细化这个每一项的具体的工作。 记者了解到，这个医疗团队中有不少人都是参与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双奥医疗专业志愿者。在疫情防控前提下，医疗团队因地制宜，将综合诊所分成了清洁区、核心区、缓冲区三个区域。 延庆冬奥村的综合诊所设置了专门的隔离室，这个隔离室呢，有另外的一个通道可以直接通往户外，这是为了保证隔离人员和其他就诊人员的路线不交叉。 从共青团河北省委了解到，按照北京冬奥组委和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冬奥会筹办工作安排部署，张家口赛区赛会志愿者人员计划为4000多人，目前已经全部完成了招募选拔与人岗匹配工作。在张家口制服和注册分中心，首批赛会志愿者已经全部到位。 河北沧州市积极推广校园冰雪运动，让更多的孩子享受欢乐冰雪。来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脚步临近，沧州市各学校不仅宣传冬奥的氛围越来越浓，同学们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沧县则以中小学作为推广冰雪运动的主阵地，宜冰则冰，宜雪则雪，推广轮滑、滑轮、陆地冰壶、陆地冰球等冰雪运动，营造浓厚的冰雪运动氛围。当地中小学全部开展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并配备专业冰雪运动训练器材，确保30万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沧州沧县文体广电和旅游体育股股长谢恩岗： 通过我们校园冰雪的整体推动，实现中小学冰雪运动全覆盖，让我们的广大青少年，让我们的中小学生都能喜欢上冰雪，积极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 据介绍，沧州市目前已创建省级奥林匹克示范校35所，省级冰雪运动特色学校11所。每年沧州市都组织开展全市学校冰雪运动会及青少年组轮滑、陆地冰壶等比赛，以及冰雪嘉年华、雪河站等趣味冰雪活动，同时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吸引更多家长和家庭参与冰雪运动。据统计，沧州市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冰雪运动的师生数达121万人。 据中国游泳协会消息，张雨霏、汪顺、李冰洁三位东京奥运会冠军选手将率领中国游泳队参加于12月16号到21号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第15届国际泳联短池游泳世锦赛。东京奥运会跳水冠军全红婵和王涵将亮相跳水表演赛。 我们再来关注排球方面，今天国际排联公布了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的举办日期、分组情况以及赛地举办城市。和上一届国家女排国家联赛集中在意大利封闭比赛不同，本届比赛采取的是新赛制，16支参赛队伍将会被分成两个小组，每组8个球队。可以预见的是，世界女排联赛将会成为新一届中国女排的首秀。 昨天，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的位置在上海顺利交接，下一步新任主教练李霄鹏将尽快完善集训备战方案。铁和李霄鹏同为2022年世界杯中国队成员，退役后都走上了教练岗位。2019年底曾一起竞聘中国队主教练的职务，两人关系不错。李铁会把中国队的情况以及参加12强赛的心得分享给李霄鹏，以便帮助后者尽快进入角色。 日本足协昨天也官宣，12强赛第7轮日本队对阵中国队的比赛暂定于当地时间明年1月27号晚上的7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晚6点开球。场地呢是东京附近的埼玉体育场。中超第二阶段比赛明年1月4号才能结束，随后呢还有足协杯的决赛。那么留给中国集训队备战的时间已经寥寥无几。 好玩好看 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昨天，北京市文旅局推出《漫步北京》《迎冬奥赏冰雪》十条主题旅游线路，以及7条西山永定河主题线路。自2020年市文旅局实施《漫步北京》计划以来，陆续推出了各类主题突出、品种丰富、特色鲜明的主题旅游线路，不断丰富北京市旅游产品的供给体系。 这次推出的雪舞的十分迎冬奥赏冰雪线路十条，希望能够让市民知道，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季，即使不出北京，一样会有好玩的地方，一样能够感受到北京冰雪的快乐。西山永定河主题线路则包括两条京西南国际精品旅游线路，以及5条北京西山永定河五色斑斓主题线路。 多彩非遗壮美长城非遗作品主题展昨天在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正式开展，展览为期一个月，展出100多件作品，将充分展现壮美的长城形象，歌颂伟大的长城精神。请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走进河北省群众艺术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玉线剪纸作品《长城万里图》。作品全长10米，由玉线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高殿亮历时1年多创作完成。作品为黑白色调，从山海关到八达岭再到大境门，将长城沿线的重要节点一一呈现，充分展示了长城的巍峨雄伟之姿，展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坚毅品格。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玉线剪纸以阴刻为主、阳刻为辅的那个效果呢，改变了。是我们是做的是阴阳结合，需要阴就阴，需要阳就阳，就不是什么为主、什么为辅了，阴阳互补。 刺绣丝路山水地图引得不少人驻足观看。这幅作品是邢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邢兰芳历时3年，一针一线精心绣制完成。作品涵盖了长城嘉峪关等211个地理坐标，众多古丝路上的重要城市。省非遗中心保护部主任毛燕表示，除了上面提到的精美雅致的剪纸刺绣，本次主题展还展出了内画、烙画、布壶画、燕雕、木雕、铜雕等。为了展示此次活动的丰硕成果，按照常态化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公众可以电话线上预约免费参观。手机端预约方式为微信搜索畅游技巧程序，再搜索河北省群众艺术馆，点击立即预约即可。 再来关注电影方面，动画电影《我们的冬奥》昨天发布了定档海报《瑞雪丰年》，并且宣布定档2022年1月15号。这一次，中国经典的卡通角色齐聚在同一部作品当中，创下了国产动画片的先例。 我们的冬奥由北京冬奥组委官方特许授权制作，是专门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打造的动画电影，也是此前奥运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吉祥物动画电影。电影中既有众多中国动画角色，也有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他们围绕冬奥村开村仪式展开了关于团结、梦想、勇气和拼搏的多篇章故事。 昨天，纪录电影《人间世》在北京举行了特别放映，并且宣布定档2022年3月4号全国上映。该片由陶涛、张琪、秦博、范世广共同执导，陶涛、张琪联合监制，讲述了两个癌症患者生命最后时光的故事。 作为高分系列纪录片《人间世》的电影版，该片加入了新人物、新视角、新叙事结构，通过聚焦两个抗癌家庭的真实生命轨迹，透视医疗、生死、亲情、爱情、友情等人间百态。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之后，129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高潮。北京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记述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青春选择、信仰追求、理想坚守。12月7日至12日。京津冀之声新书选播特别节目将用6天时间节选播出书中部分人物故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怀前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京津冀之声与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出，敬请关注。 129运动人物记，今天请听第二篇，刘家兄弟。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陆平，和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刘居英是一对亲兄弟。哥哥陆平曾用名刘志贤，弟弟刘居英曾用名刘志成，后因革命工作需要分别改名。作为闯关东人的后代，兄弟俩生就了山东人豪爽侠义和不屈不挠、不肯向命运低头的性格。兄弟二人从小生活在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下的东北，这样的成长环境使他们拥有强烈的爱国心，绝不坐视日本的侵略甘当亡国奴。因此在年少时，兄弟二人就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抗日救亡爱国运动。1934年8月，陆平考取了北京大学文学院教育系，第二专业为英国文学。第二年9月，弟弟刘居英成为北大化学系的一名学生。1933年下半年和1935年上半年，北大党的组织和左联、社联、羽联等进步团体遭到两次严重破坏，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教授或者被捕，或者逃亡。北大的气氛清冷肃杀，即使是同宿舍的学生都不大交流。129运动前夕，北大学生中接上组织关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及共青团团员加在一起只有7人，刘居英是其中之一，而包括他1933年入党的哥哥陆平在内的部分党员则没能在当时接上组织关系。1935年11月，北大党支部成立，刘居英任团支部书记，归党支部直接领导。重建的党团组织在上级领导下积极发挥作用，担任起组织和发动北大同学参加129运动的重要任务。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所学校的师生冒着寒风走上古城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北大事先没有接到北平学联通知，但当听到沙滩街上人声鼎沸、口号声不断时，校园里敲响了钟声，同学们纷纷从课堂、图书馆、实验室、宿舍里跑了出来。刘居英跑到东斋，扯出一条被单撕开，写上北京大学几个字，用两根竹竿一挑，便和同学们一起向校门外冲去。学校门口的军警设下了防备，但几百名学生一拥而出，打着旗子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汇入了游行行列。一路上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声和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云霄。队伍走到王府井附近的南河沿，遭到了反动军警的阻拦。当天各路游行队伍中有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当晚北大学生沸腾起来，形势所迫，急需立即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罢课和成立学生会，迅速展开救亡运动。第二天，也就是12月10号，学生会成立，陆平当选执委，学生会发布了罢课宣言。罢课后，北大各斋院附近不断有便衣侦探和骑车队警出没，医院图书馆门前还停放了一辆消防车，随时准备用水龙冲散学生。学生会针锋相对，增加了组织、交通、纠察3个特别委员会。作为学生会执委，陆平参加到了红楼医院2院的纠察中，维护罢课宣言，与校方和当局展开斗争。